关于世界自主与和平墨西哥全国主体思想讨论会参加者16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信。信里指出，墨西哥拉美地区和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的著名活动家、主体思想信奉者和各阶层进步人士在墨西哥首都举行了关于世界自主与和平墨西哥全国主体思想讨论会。本次讨论会是一个有意义的机会，交流了近些年旨在先导人民群众自主事业的主体思想研究普及活动的成就和经验，摸索了实现人类对反帝自主与和平繁荣的强烈志向和心愿的又科学又实际的方向和途径。历史性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最近举行并取得了成就，它给世界要求自主的进步人民以很大的力量和鼓舞。尊敬的金正恩阁下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这给朝鲜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主体思想信奉者和进步人民增添喜悦，增强信心。信里指出，为了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完成，为了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自主发展，衷心祝愿尊敬的金正恩阁下健康幸福。